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晚和我一起主持的节目当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Jeffy。 但如果大家是在看的话，就应该看到坐在中间那个不是我今次，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位嘉宾的，就是 Titus。 你好， 欢迎你先。 你好， Titus 就今天就来跟 我们就讲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题目，就是跟大家日常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就是交通运输，即是香港的交通运输。不过未开始讲之前呢，就想问 Titus，第一呢就你是 Elvin 的朋友啦，因为呢上一集咁啱就 Elvin 就上嚟做嘉宾个讲者，佢就讲建筑啊，咁我哋呢个节目真係哇乜嘢题材都有嘅。咁但今日讲交通，咁但係呢头先同你倾偈嘅时期呢，就发觉原来你唔係话係读呢方面嘅嘢㗎喎。 係呀係呀。 咁实际上你係读乜嘢 㗎？其实我喺大学嗰度读英文教育嘅。 係囉，英文教育喎，同呢样嘢真係好似风马牛不相及咁样。 係呀係呀。 咁、但係点解你又会对呢个题目是咁有兴趣呢？几时对呢样嘢产生兴趣呢？ 其实细个嘅时候大约係小学一二年班开始对巴士有兴趣。 哦，原来係巴士发烧友。 係啦，咁就会游下车河，会係影下相咁样嘅。咁但係佢后咩呢，就发觉其实巴士路线都係一个好值得研究嘅话题嚟嘅。咁定线方面点样去吸引啲乘客啦，咁样渐渐就开始喺讨论区度留言。 哦， 系啦， 呢个网络世代啦，吓， 系啊， 系啦，嗱，因为头先咧都听你讲咧，就系话原来你就系一个叫做公共运输研究组嘅一个成员，系嘛？ 系啊，系啊。 哇，咁啊，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组系咩组织嚟噶？ 呢个组其实就成立咗大约两年左右嘅，咁班人其实都系一班喺网上讨论区识翻嚟嘅一班巴士迷嚟嘅，主要系一班。 你自发嘅。 是啊是啊，咁我哋讨论开始讨论就係喺网上嗰度互相去讨论啲巴士路线先嘅。咁我后面就觉得其实与其喺度怎喺度讲嘅话，不如我哋成立一个组织去同啲区议员去游说下啲区议员去接纳我哋方案，再同啲运输署去讨论一下究竟点样改善成个交通嘅网络呢。 即係除咗係一个个人嘅兴趣之外呢，就已经係扩展到就话真係一个公共嘅即係政策。其实讲真的，我都有朋友呢是很好朋友，一个就是巴士发烧友，一个就是火车发烧友。哇，好夸张啊！你那班人有没有火车发烧友啊？ 我班人就没有的，全部都是巴士的。 是啊，好犀利的。你知道火车发烧友那些呢，其实就真的他要直情要动的嘛。 是啊。 是啊，你们那些巴士发烧友其实就是无形的啫。 是主要无形为主。 即是他不会动的，多数是啊。但是火车那些就要去动埋捐山窿啊那些，这样很压榨的。香港真的很艰难啊，这 些 地方浅窄这样。好啦，这样的时期这个组织成立了大概两年。 是。 但是你们有没有即是尝试说是说即是将他不断扩大啊，招收多啲嘅成员啊，咁样啊？ 我哋有尝试过去招入更加多嘅成员嘅，不论佢哋嘅背景，只要佢哋对嗰个巴士系或者交通网络系有呢个研究嘅兴趣，同埋同我哋理念系大致上相近嘅话咧，我哋就会系招入佢成为一个会员。 嗱，而家我问咧，其实即系我话请呢个机会咧，就代Titus 佢哋嚟去即系呼吁下啦。嗱，边个原来对呢方面有兴趣嘅话咧，就是、交通运输啊，或者系巴士或者火车啦吓， 系 就可以咧就。你可以在我哋網上留言嘅，係嘛？咁我哋睇下咧，就然後就將佢引薦俾你哋呢個組啦。 好啊，好啊，唔該。 嗱，咁樣咧就即係講翻今日呢個課題好有趣，好有趣啦。就係、是、其實你哋認為而家香港嘅交通運輸，以我哋一個所謂國際性嘅大都會啦，哇，700万嘅人口啦，中心咩都好啦，其實算不算是一個很成熟、很發達，或者當然啦，我諗你一定不同意，最尾一個就是很完善，所謂但係唔好話我哋政府啲高官成日都話，哇！即係我哋嗰個交通運輸嚟講咧，即係而家咁嘅城市咧，已經係世界級㗎啦咁樣。咁你又點睇呢？ 我認為而家香港交通網絡好像有很多嘅巴士路線，有很多嘅地鐵路線咁樣。咁但其實整個政府嘅方向咧係做得唔好嘅，係做錯咗嘅。咁衍生到好多嘅交通上面嘅問題啦。咁其實我哋只要日常坐地鐵， 或者坐巴士，甚至乎你哋揸车嘅时候，都会发觉其实香港嘅道路嚟讲，呢十年系越嚟越挤塞，地铁系越嚟越逼嘅。咁我觉得政府系一个责无旁贷嘅责任嚟嘅。 哦，咁不如我又尝试问下 Jeffy 啊，嗱，我都知道你又唔揸车啊，其实我都唔揸车啦，所以我哋两个咧就真系用日日都用噶嘛，公共交通工具。你用得最多系咩啊？ 咁我真系搭巴士啊，我住土瓜湾嘅，咁我每日咧就朝头早咧就要由土瓜湾搭去铜锣湾啦。 哦， 咁咧我都发觉咧搭巴士嘅问题咧系非常令我困扰嘅。 系， 因为咧，我朝头早咧，即系而家要越嚟越早起身啦。咁同埋咧，朝头早佢就成日有啲交通意外啊，又成日有啲唔知咩事咧，就会塞车。咁咧要控制时间就非常困难嘅。 明白。 咁我就成日都唔知几时先起身，即系有时咁我就宁愿早少少啊，有时早半个钟咁样起身，咁样先至会令到我就安全啲嘅。 系。 之后咧，另外咧，我就放工嗰阵时咧，我更加麻烦啦，因为咧，铜锣湾嗰度比较多人嘅，咁就大家一齐收工啦，系啦。之后咧，次次收工咧，咁都差唔多等成两三班车先至可以搭车。 系。 咁我咧就我个性格我 一定冇位坐啦， 我系唔中意等嘅，咁我宁愿唔收工，我可能我自己做自己嘢啊，睇下书啊，即系做啲其他嘢啦。咁我等到成可能等到八点九点我先至。 哇！ 系 你老板就开心啦，真系。 唔系我可能我自己做自己嘢咧。 系系 佢唔喺度咁，但系我、 okay. 但系我因为我 老板都走埋啦， 因为我就最大问题，我觉得等车太嘥时间啦，即系我系好困扰啊，因为我唔觉得无端端点解等成半个钟头先上车，咁我觉得好辛苦咯，对我嚟讲。 但系对于香港好多嘅市民咧，呢个真系无可避免嘅。 系啊，冇错。 咁尤其是你讲，你可以啊留低做自己嘢啫。譬如有啲真系佢话，熄灯锁门啊，咁你冇得 避嘅。 留低噶嘛，冇得避噶嘛。我真系见好多人真系咧，尤其是譬如喺隧道口咧，有时我都要会，譬如讲座或者去可能红馆啊咁样吓，即系睇演唱会。虽然我系少啲，咁但系真系喺理工嗰度出嚟啊，哇！喺个红磡嘅隧道口咧，嗰度嗰啲咁样嘅人龙咧，系真系得人惊到不得。 系啊， 吓即系每日放工嘅时期。咁所以咧，阿 Titus 以你嘅睇法咧，就話即係呢樣嘢咧，其實係某一程度上，即係未必係完全啦，係可以避免或者至少可以改善嘅，係咪咧？ 係絕對可以改善嘅。雖然而家香港個人口嘅承載力呢個問題係值得探討嘅。 係。 咁但係政府喺交通方面嘅策劃連番嘅失誤，咁係會令到個問題嚴重咗咯。 咦？佢哋咪有個叫做交諮會嘅嚇？ 系，咁当然有冇接纳到市民嘅意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啦。 系啦，吓，咁点解会咁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咧？ 首先，我觉得其实政府喺成个交通策划方面嘅思维咧，系做错咗嘅。 系， 佢哋好着重一点就系铁路行先，即系铁路为骨干。 系啦， 首先铁路作为咁多种交通工具嚟讲咧，陆上嚟讲咧，佢系最有效率嚟讲，呢点系毋庸置疑嘅。 即系 高。系啦，因为佢可以一卡车载好多人。 嗯， 系啦。咁但系系咪代表住其他交通工具唔可以发挥佢哋嘅功能咧？呢个就 系 值得商榷嘅地方。而政府就系喺每每强调铁路为骨干嘅同时咧，就忘记咗其他交通工具，包括巴士、小巴嘅功效。净系识得削减啲路线，巴士路线、小巴路线。 系， 但系就冇去发挥佢哋巴士同呢个小巴一个辅助嘅功能。 嗯。点样咧？点样先可以更好地发挥佢哋嘅辅助功能咧？ 系啦，咁其实巴士方面咧，我哋可以讲下巴士嘅啲咩嘅功能。 好啊，好啊， 咁巴士其实首先铁路，或者要明白铁路其实唔系万能嘅。 啊，当然啦，当然啦。 系啦，铁路其实有佢嘅盲点，就譬如铁路咧系一定要经晒好多个区域先出到去市区嘅。咁我哋以呢个西铁为例啦吓。西铁就系、是由屯门出发。经元朗天水围兜个圈咁样，出翻嚟市区嘅。 系啊系啊。 咁其实相比一啲巴士路线行直接行屯门公路嘅话咧，其实反而巴士咧喺车程上面咧仲有优势嘅。 哦，系系冇错。 系啦，咁所以巴士譬如喺由一啲郊区或者系新市镇啦，去市区嘅路程方面咧，绝对唔比地铁舒适嘅。 嗯，呢个系一点。 系啦， 冇错。 咁另外一点就系话，其实铁路。虽然系喺车程方面系比较有保障， 系， 但係 車啦，周圍啊。 但係 前面冇故障嘅話， 前面即係而家地鐵越嚟越多故障啦，呢啲排咁例外啦嚇。咁但係鐵路咧本身佢哋嗰個信號咧都有個極限嘅，即係換言之咧，地鐵嘅班次咧係加到某一個程度咧就冇得再加落去啦。咁、譬如而家以而家繁忙時間地鐵嘅港島線啊、荃灣線為例咧，佢哋去到一分半鐘至兩分鐘一班車咧已經係極限啦，冇得再加密啦。 係 換言之，如果香港再多人坐地鐵嘅話咧。其實地鐵已經承載不到呢班人啦， 即係飽和啦， 係啦， 即係嗰個負載能力。 所以就會阿蘇局長就叫我哋坐等多一班車咁樣啦。 係係係，我亦都喺網上睇過有好多人話點止一班啊咁樣樣，即係睇下你點計啦條數。 係啊係啊， 咁點樣可以改善呢真係。 係點樣改善？其實首先就係政府係需要嗰個思維方面有個改變。 嗯、 就係鐵路成為承認鐵路為一個骨幹嘅同時，亦都要令到巴士發揮出嘅功用出嚟，而唔係每當有新鐵路落成嘅時候，淨係 減巴士 減巴士線減佢班次， 要保障個鐵路嗰個收益啊嘛。 係啦，咁地鐵嚇、那個股東方面嚇呢、這個 係， 咁所以巴士譬如我哋點樣去發揮功效咧？咁我哋譬如去睇下第一張第一幅相先嘅。 哦，好哇！我哋今日有相睇啊嗱，誒大家睇睇。 系啦，呢一幅相咧就系讲一条巴士路线系瑞巴嚟嘅，六八一号线就由马鞍山 八一 系啦去湾仔同中环嘅。 嗯嗯， 咁呢条路线最特别之处咧就系喺2003-2004年嘅时候咧，马鞍山铁支线落成嘅时候咧，系啦，运输署曾经建议取消呢条线嘅。 哦，系。 咁最终咧就居民大力反对之下咧就冇取消到， 就保留咗。 系啦，咁点解会保留到？其实就因为呢条路线咧系够吸引力去支撑。 嗯， 点解咧？因为其实呢条路线咧，喺马鞍山载完啲客之后咧，系、直接经大老山隧道。 哦，系啦， 东隧同埋东区走廊咧，直接去到湾仔噶。 系系系系。 咁而相比起铁路啦，系第二张相唔该。 哦，可以睇第二张。 系啦。第二張相咧，我就喺地鐵嗰度 cap 咗張圖出嚟、 哦， 就係、譬如由馬鞍山去灣仔，車程其實係要成48-49分鐘嘅。咁相比地巴士嚟講，一程車有得坐嘅話咧，巴士係可能半個鐘到已經到達咧。 咁犀利！ 其實巴士係盡快嘅，因為巴士係經隧道啊、高速公路咧係會盡快嘅。 我又估唔到嘅， 而且係啊，而且地鐵咧係需要喺大圍轉一次車啦， 係 東鐵啦，然後喺 九龍台轉一次車啦。 再喺可能喺旺角 轉一 次車，咁然後金鐘又轉一次車， 咁係轉成灣仔啊，即係金鐘又要轉一次車啦，或者銅鑼灣， 咁轉成3-4次車，咁所以係極之唔方便嘅。咁更加唔好講繁忙時間，金鐘同九龍塘係難以登車呢個問題。 哇，係係係係，啊真係估唔到。嗱，你咁講一講係啦，我咧其實而家咧真係搭好多好多車嘅，點解咧？因為我周圍去講講座噶嘛，即係無論係中學啊、小學啊，或者大學啊、大專啊，我都去好多嘅。全港嗰三間，我度度都去到嘅。但係我就係啦，即係其實我都知道係錯啊呢樣嘢，但係我係懶嘅，就係話因為我起碼嗰、那個即係叫鐵路網絡或者叫港鐵啦，我都即係比較熟啲啦。咁而且又諗住，永唔會塞車啊嘛，所以我係唔係咧去邊度咧？我第一個選擇咧，我就諗咗 地鐵， 係地鐵先嚇。咁樣咧就好少話走上網去抄下有冇乜嘢巴士嘅路線啊，因為你又要揾個巴士站啊，咁樣又驚唔識落。車咁樣咧，我但係原來聽你咁講咧，其實可能係蠢咗嘅喎。 係啊，即係其實有好多巴士係隨時個車程上面比鐵路更加優勝。 我最近就係轉咗4次車啦。 咦？頭先 我真係去啊！我仲係搭馬鐵啊！我去沙田第一程講講座啊，仲要9點鐘到添。轉咗4次車就好似阿 Javi 頭先咁講啦，我因為驚遲到啊嘛，所以我竟然到頭來我早到咗半個鐘，8:30已經到咗沙田第一程啦，朝頭早。唉。 其實我有啲困惑，因為咧，譬如話，我就用翻我自己為例啦。咁土瓜灣都幾近九龍嘅，即係九龍中心啦。咁但係我去銅鑼灣咧，其實我就覺得即係我自己知嘅個車程咧，其實如果唔塞車嘅話，10幾分鐘嘅啫。 係啊係啊。 但係我搭親咧，咁差唔多成半個鐘九個字。 係一塞車就 係啊！即係但係我就日日都係咁嘅喎。 係啊，咁因為其實嗰個隧道方面 嗰個 塞車都好嚴重啦，所以。 係直接影響咗你嘅車程嘅。 咁、但係咧，頭先講嗰架61号 啊，681号， 681号咧，咁其實係咪都會有遇到呢啲情況嘅咧？ 始終都會有繁忙時間，譬如大老山隧道或者係東隧咧，都會遇上塞車嘅情況嘅。咁但係勝在一程過啦，有一坐啦。 一程過哇，唔使轉四次車啊！ 同埋車程始終都唔算太慢，就算塞車嘅情況之下，咁所以個客量都係非常之好嘅、以我所知，681号線繁忙時間由馬鞍山開出嘅班次係最慢係2分钟一班嘅，係 哇，2分钟一班咁犀利啊！ 咁證明係吸引咗好大班嘅馬鞍山嘅市民去坐嘅。 邊個叫你可以開放銀行、開放手機呢啲業務去俾大陸做嘅？ 邊個死緊嘅？國家安全問題， 冚家產，大陸咧，香港都唔會嚟做啲生意，台灣會做啲生意喎，蝕本去做。是攞晒你啲个人资料嚟要挟你哋嘛？喂，你有冇情妇啊？啲身家收埋喺边啊？冚唪俾台湾大陆烧晒，大陆就算系蚀几百亿一年，都去做呢啲生意。呢啲系牵涉到掌握台湾人嘅国防资嘅个人资料同埋私隐嘅问题。马英九凭乜嘢批准人做呢啲嘢？ 同埋大陸短 喂，始終呢個係想用武力消滅你嘅國家嚟噶嘛？你點可以完全冇直情考慮？喺呢點，馬英九係一個賣台者嚟喎，呢個係。 逢星期一、四晚上10点，逍遙遊，逍遙遊。